咁啊正念观自然，欲境空啊。嗱，咁我哋如果 真好意， 咁啊唔起心动念去犯戒啊， 咁我哋心心念都系正念喎。咁啊正念作伴之时，咁啊呢个欲境啊，咁啊一切啊能够吸引我哋。呢、这个身口意去做着嗰种嘅欲境啊，当下空寂，咁就无益之苦庄严啊，做一个真正佛弟子啦，唔好收嗰啲外道嘅无益苦行， 应该要闻佛说法，咁啊依佛嘅正法去修， 咁啊呢个人就一定会得道世啦。 咁啊，既然呢个盘佛家尊者出咗家啦，所以佢大佬周利啊。就以呢一首偈咧教佢，咁啊希望佢咧 熟得啊 熟熟地，咁啊直此咧嚟到自己啊咁啊修行， 但系于一百日就不时候啊， 就不候得为迟。咁啊呢四句偈咧，咁如果以普通人啊，真系十分八分钟应该都过半噶啦， 好简单又顺口。 但系呢一位尊者咧。他经过一百日啊， 教他这一手计， 他的得前就为后，就得后都为前。 他记得前两句，就忘记了后两句啦。 咁啊，记得后两句，就违背咗前两句啊。 咁啊，有啲经讲啊，话咗呢个大佬啊， 直情啊教咗佢三年，咁啊三年都未曾过背啊。咁啊，当然就好笨笨啦。 咁啊，个哥见到佢咁嘅情形， 你仲出乜嘢家啦？不得而回家好啦。咁啊，当然佢就好痛苦啊，因为佢家中又冇父母，咁啊，生活又艰难，咁啊，想出家都做唔成。佢阿哥都唔容许佢啊。 咁佢一路行，就一路啼哭。 咁啊，行到半路咧，咁啊，遇到佛。咁啊！佛话你哭乜嘢啊？佢话我出家，我阿哥我笨啊，话我学唔到嘢啊，佢要我回家喎、啊。唉，话得，佢你唔使惊，唔使忧心啊。佢话你笨啫，我话你聪明，你跟我翻嚟，我教你。 好啦，咁啊，出家就好欢喜咯。咁啊，佛咧亲自教佢，又教唔识。 后来令五百阿罗汉教佢啊，又经三年都唔识， 咁啊，当然呢个系佢嘅业障，就唔系呢个常理咧 所能讲得通嘅。咁啊，实践咗佢几年，咁多人教教唔通， 咁不如你嚟做打扫工作嘛？咁啊，打扫工作系一个扫把， 咁啊，印度话佢就调爪啊。咁啊，有一日咧问。佛就问佢：， 佢话你扫地，咁你手上所揸嘅系乜嘢咧？ 咁佢话我唔识喎。嗱，如果你唔识咧，我教你。佢话你所揸嘅就调爪啊，即系扫把嚟啦。 佢话你念啦，你念啦。咁啊，但系盘佛家尊者咧， 总系念出念到个调，佢就忘记咗个爪啊。佢念到个爪咧，就忘记咗个田，咁啊佛都真系教到嗰种灵球啦。咁啊结果咧，佛都冇办法啦。咁啊又用个第二个方法咧教佢，所以佛问我如，咁啊佛咧就问念我如知啊，就教我安居。咁啊由于我嘅心散乱。所以唔能够专一，咁啊先至咁容易啊忘记。读唔熟，学唔到啊！所以现在呢个教我响一个清净嘅地方， 佢哋个安居，佢就调出入息啊！咁啊，调出入息即系做呢个组织观，就系我哋在呢个呼吸之中啊！咁啊，调停呢个出入息，即系呢个呼吸一出就系一入啊！咁啊，佢就从一就数至十。从十咧数至一啦，咁啊如是咧，咁啊一来就一往，咁嚟嘅数咧，咁啊令佢嘅心咧，即系比较专一，冇咁多嘅杂念， 咁啊令佢呢个心咧从此咧静下嚟，咁啊呢种认为佢就祖释观。咁啊当时阿难就问佛啊，佢话世尊，佢话菩萨尊者啊，咁啊点解佢今生咁如痴咧？咁啊佛就当时同阿难大众讲啦，佢话菩萨尊者过去多生以来都是为大法师，仲是三藏法师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法师。但是有一样怪脾气，他不随便教人，亦都不随便跟人讲，因为贪法之故，所以感到今生就是如痴。他说我是官色就微细穷尽，生至意灭，就是说初初他观这个鼻息之时，直至来到调心，令到这个心直至没了这个杂念，所谓从这个初而至到这个世，再观这个鼻息起处，是由心而生，心粗就是出入的粗，若是心细就出入即来得微细了。但是心本无形，他一念妄动名为叫做生，生了之后当时那种安住的境就名为叫做住，住得久他就有变迁，一变迁自然就归于这个灭坏，啲生住意灭呢个行相咧系最微细嘅，咁啊佢就诸行嘅刹那啊，呢个生住意灭咧，咁啊刹那刹那咁嚟转变，佢话其心就豁然，就得晒无碍，咁啊观久妄念不起，咁啊成为定心啦，咁啊定久就一定发生智慧。既有智慧就能断这个变惑啊，心通豁达，咁啊正初果，佢米漏尽成阿罗汉，咁啊进一步正如果生果，而将呢个思惑烦恼断尽啦，咁啊正呢个出世就阿罗果啦，咁啊诸佛座下就因成无惑啦，咁啊现在喺佛嘅座下，咁啊佛呢就印证我咁啊，成呢个阿罗汉果咁无学位啊！个佛问圆通地如我所证，反释凌空嘅思维第一，只系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？咁啊，佛问别人，咁啊，我就不得而知。如果话佛问圆通啊，问我，咁啊，从边一方面得到进入呢个圆通呢？我话如我所证啊，就反色尘空，就是反观呢个鼻色，知道呢个鼻色从心起啊，观久呢个心世，知道心无所有，咁啊由是断烦恼，正阿罗汉果。我话思维第一啊，在我嚟讲咧，呢种方法是最好嘅。就招烦多提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第二百佛言。我有口业于过去世兴隆沙门，世世生生地有牛丝病啊！佢如来自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入三摩地，观未知之非体就非物，仍然得超世间诸流。个牛脱身心就外围世界，远离三有，如了出笼，离垢尽消。法眼清净成阿罗汉，对如来亲近生无可度，佛问圆通即如我所证，还未全知就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就观五根嘅第三方，名为佢就牛丝就观舌。咁啊，舌就系属于常味嘅知觉。咁啊，众生常味，咁啊而起分别。即是有这个贪嗔痴，那么现在佛呢就教此一位尊者观 呢個能上味，呢個知覺性係不可得，咁咪因此斷話而得正正果。佢話消法多提啊，咁咪中國話佢係牛師，咁咪譯名佢係牛王。咁啊，點解佢個名咁怪呢？佢因為過去生中啊，佢曾經有一生，佢興隆呢個淨阿羅漢果嘅沙門，後來佢先懺悔啊。咁仍然五百世堕于呢个牛身，但系由于佢前生持戒有福之故，佢虽然堕于个牛身啊，咁亦都做呢个牛王。咁啊，今生佢虽然得到呢个人身，但系呢个牛嘅习气未除啊，佢个口咧常常都上下恶啊。翻下翻下，好似个牛翻草一样啊！有呢个牛痴病。咁啊，此一位尊者本来就系舍利弗嘅弟子。咁啊，佛咧就恐防啊，别人睇见佢，个嘴咧常常好似牛翻草咁嘅样子，亦都对佢轻弄而造罪堕落。所以佛就命佢啊，上去呢个天上修行。受呢个天人供养，所以佛弟子中佢就受天供第一。咁啊，因为佢常在天上，当然就唔知呢个人间事啊。乃至到佛后嚟入灭，佢亦都唔知得。咁啊，至到摩诃迦是尊者奉大众命，咁啊结集佛经，咁啊知道此一位尊者亦是大阿罗汉啦。所以就另一个年少的阿罗汉呢，上了这个天上，请他下来这个人间啊，咁啊共同结集经典。咁啊呢个少年的阿罗汉上到天上，咁啊当然就为尊者礼足叩头啦。咁啊当时尊者就问啦，佢话你为何事啊？从呢个人间来到呢个天上，为我礼足呢？当时呢个年少比丘就讲啊，佢话我奉尊者大家士个名，咁啊来到天上咧，请你啊落去呢个人间，咁啊一齐咧发心结集经典。咁啊尊者就问啊，咁为何是要结集经典呢？咁啊呢个年少比丘就讲，佢因为佛已经入灭，已经啊去世了。咁啊，佛去世就即是人天眼灭啊！咁啊，现在欲想佛法流通于呢个后世，使到后世嘅众生都得到法益，所以就要结集经典，亦都请你啊来呢个人间共同咧做呢件事。咁啊，当尊者就问啊，佢话原则我呢个和尚啊，舍利弗。佢在唔在世呢？咁啊，呢个年少比丘讲，佢话你个和尚啊，即系你嘅师长啊，舍利弗尊者，因为唔忍心见佛入灭，所以先先咧就请命于佛啊。佢在佛入灭之前已入灭，咁啊佛当时就答应，咁啊等于话咧，当佛入灭，你和尚舍利弗尊者，咁啊亦。都入咗灭啦。咁啊，当时啊，消凡波提尊者就讲：佢话佛既然入灭，佢话我和尚舍利弗尊者，咁啊亦都入咗灭啦。佢话我仲到呢个人间做乜啦？佢话人间我亦都唔去啦。因此佢自己就设计啊，佢话消凡波提就接足礼，同埋十方圣众大德增。佢话象王已去啊，即象子除，世尊入灭，我灭。咁佢接完之后咧，佢就腾空现十八变神身，咁啊入呢个火光三昧，咁啊焚身入灭，咁啊好多嗰啲舍利咧，从呢个虚空而下，所以天上人间咧，就好多人啊，咁啊将嗰啲舍利就起塔供养。佛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就二百佛言，此就经家罪言。 个我有口业，口咧就有两种嘅功能，咁啊一种就系说话，一种咧就系饮食。咁啊，如果在饮食呢方面咧，出家者都系食素嘅，咁啊当然就唔会与呢个众生咧系结呢个杀业。咁啊，即使冇大自然，应该亦都冇呢个大恶啦。但系在说话呢一方面，如果佢系读经，佢系念佛啊、持咒，或者用佢自己呢个嘴啊，劝人哋归三宝、发菩提心、持戒、念佛等咧，都系属于呢个口嘅善业。咁啊，若是话妄语、语与恶口两舌啊，呢啲属于呢个口嘅恶业。咁啊，现在尊者话我有口业咧，那是属于这个恶业，就不是这个善业。那么原则是什么恶业呢？他说于过去世就兴隆沙门，就是尊者于宿生。那么他有一世他见到有一个老比丘，那么年纪就很老，可能七八十岁了。那么那些牙呢，老早就跌晒，即是甩晒，没晒牙。咁啊，當然啊，冇今日嗰啲牙科醫生咁叻嘅喎，嗰啲牙甩咗就算嘅啦，亦都冇得補翻嘅。咁你話成口牙都冇曬啦，又冇傷翻啊，咁食嘢嗰陣時咧係一種痛苦嘅，所以佢就慢慢咧去治療啊。因為連牙都冇，佢點樣治療咧？佢哋只有好似嗰只牛咁咧，咁啊食草嗰陣時啊。上下颚咧，你磨下磨下咁嚟食，咁啊当时呢个年少比丘啊，即时似一位尊者，咁啊佢就笑呢个老比丘咧，佢话你食嘢啊，佢话好似嗰啲牛食草啊，嗰啲牛翻草一样，佢只系讲句话啫。咁啊当时呢个老比丘同佢讲啊，佢话你唔好讲啲话。我你知我是什么人啊？他说我就已经早已证到阿罗汉道啊。他说你这样说呢，等于毁谤阿罗汉啊，你犯了这个很大的口过啊，你应该要忏悔。那当时尊者一听啊，亦都自己知得理亏啊，他就生一个惭愧心，那么即刻同这个老比丘呢，那么忏悔，叩头顶礼。咁啊，虽然佢忏悔啊，即使唔堕地狱，咁啊仍然得五百世做牛。咁啊，由于佢五百世做牛身啊，咁啊呢个牛嘅习气咧就好重啦。我又话我世世生生都有呢个牛丝病啊，佢话我多生多世来都系有呢种牛丝病，好似只牛上下颚咁。磨下磨下咁嚟食草嘅呢种叫做牛丝病，此就系专罪上佢积入呢个恶口嘅因果。各位如来自我就一味清净，心地法门，此就罪食不圆通之由。咁个佛咧就开示我教我啊，咁啊一味清净，嗱咁啊舌根长味，本来就有呢个咸。淡心身有酸甜苦辣啊，咁啊成为多味。咁啊，现在分别多味嘅人咧，就一定起贪嗔痴，就成为呢个俗念心啦。咁啊，现在佛嘅教佢常味之时啊，就唔好随呢个味尘嘅分别，因为味尘好多，种种味唔同啊，你随呢个味尘一分别。哪样合理哪样不合理呢，变成了心动混乱，亦都不能够静。所以现在就教他呢，不要随这个味尘分别，就应该反观这个常味的知觉性。此的知觉性还是心法，即是是自己本有的觉性。咁啊，呢个常味呢个知觉性，既是非生灭清净直灭，所以唔系从根生，咁啊亦都唔系从尘生啊。咁啊，如是觉观，内能够脱根，外能够离尘啊。 所謂靈光獨耀、挺脫根塵、內外皆空咧，咁啊地位叫做一味清淨心地，咁啊依此便能了生脱死，超越三界，名為叫做法門。佢話我得就滅心啊，呢個滅心咧就唔係話將個心咧滅咗去，就係將呢個意根意識啊，呢個妄想心嗰啲煩惱咧滅咗，咁啊叫做我得滅心。佢入三摩地啊，因為呢個妄想心，即係呢個自私煩惱盡啦，咁啊進入呢個三摩禅定。咁啊點樣能夠滅心入三摩禅定咧？佢話觀離之知，就非體就非物啊，就涉根呢個知覺性，唔係從呢個根塵而生。咁亦都唔係從呢個微塵而生啊，所以非體就唔係從呢個浮塵根生，非物就唔係從呢個微塵生，就嚟非自生，就非他生啊。咁啊，總名就係無生，咁啊無生無滅，咁啊清淨直滅，所以能夠應念得消，就世間諸漏啊。咁啊，由於內照公心之故，咁啊一念頓悟，能超呢個見思而惑，正出世阿羅漢果。咁內脫真心，外圍世界嗱真，就即是係呢個四大妄心啊。真咧就係呢個分別妄心嗱，世界即係山河大地啊。咁啊，眾生一向。執真心為實我，執世界為實法。咁啊，現在內脱真心，即係斷我執；外為世界，即係斷法執，就係若斷呢個三界，我法而執而講嘅。佢遠離之有，咁既然三界同我法而執斷啦，當然就永遠離開，超出呢個三有。即是超出三界，那如同什么呢？他说如鸟出笼，那么一只鸟被个笼困住它就不自由呢，那么如果这只鸟这个雀仔离开这个笼，它就当海阔天空就自在自由了。这个鸟就譬如这个心性，这个笼就譬如我们这个色身，那么我们的心性就无形了，咁一念不過，色心和合有我哋呢個色身，咁我哋呢個無形嘅心性咧，就俾呢個色身局限住啊，就好似個雀咧，就俾呢個籠困住一樣。咁所以色身就係個小籠啊，三界就係個大籠。咁呢個心性無形，一向俾呢個大小二籠關閉住，唔得自在。咁啊，現在啊，佛咧教我就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。咁啊，我依之而修啦。所謂反觀自性啊，內能脫真心，咁啊出小籠喎。內能夠為世界啊，就遠離三有，咁啊出咗呢個大籠。所以身心足皆得自在，得呢個二生身。都所向無礙啊，如同呢個雀仔出咗個籠，咁啊飛行自在一樣。嗰個離垢就消塵啊，垢就係微細嘅絲滑。咁啊塵咧就來得粗啦，就屬於呢個見滑啊。現在話離垢消塵，即係斷除呢個見思二滑煩惱。咁啊，得到呢个出世嘅解脱，个法眼清净就成阿罗汉啦。嗱，法就系真谛嚟，眼就系一切智啊。咁啊，众生嘅见思烦恼未断，所以法眼障住不能清净。现在由呢个修行之中烦恼断除，咁啊，得到呢个法眼清净啊。这个出世阿罗汉果，对如来亲印 德无学道，嗱咁啊蒙佛亲自印证我所作已办，佢入变超凡，咁啊证呢咁出世无学位。个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，还未善知，就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就系求佛问五十八界最为圆通。咁啊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即如果佛问我咧，佢话如我所证，就还未善知。所以还未者咧，应该就为未啊，就众生执着未尘。咁问呢个舌根嘅知觉性就随着呢个味尘转，咁啊现在观呢个常味嘅知觉性啊，非从根生，非从尘生，非自生，非他生啊，咁啊总名呢个常味嘅知觉性就系无生无灭不可得，所以能当爱就系为尘，即是系脱缘。咁啊，船之咧就即系船以岛上机就反常常自性，咁啊即系内服脱根。咁啊，既然内系为尘啊，内能够脱根，咁啊根尘请脱，灵光复耀啊，到此啊有乜法子唔正呢个出世阿罗汉果咧？故话思为第一啦。不令骑河初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答佛言：我初发心，从佛入道，作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，在黑色城中深思法门，不觉路中独自相足，举身肿痛，我念有知，知此心痛，虽觉就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就痛觉。我有思维，一身灵入香港，月年未久，身心失空，三七日中就诸罗虚尽，成阿罗汉，得亲印记，法名无学，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，纯觉为真，就思为第一。嗱，此一段经文就系、是、观五根嘅第四科，名为嘅如实观身。咁啊，能知痛痒、冷暖发滑嘅知觉之性啊，就名为佢嘅身根。咁啊，一切众生啊，依身根起分别。嗱，咁啊，顺境福福之时，咁啊，有一种贪爱之心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嗰啲违境畜生之时，佢就生一个恼恨心啊。咁啊，能知知身根，同埋所知呢个畜生。本是虚妄，佢得为真实，就名为佢哋如痴啦。所以众生依身根起贪嗔痴，作种种业来转生死。咁啊，现在得令骑婆初尊者啊，佢观身呢个知觉性不可得，本来清净空寂，咁啊空故不生灭，因此正无生忍。从此超凡入圣啊，咪正解脱道，不令骑婆初，咁啊中国话佢哋如疾啊，就话佢虽然正到出世阿罗汉果，咁啊呢个粗烦恼断啦，咁啊但系呢个思惑烦恼嘅习气啊，咁啊仍然存在，咁啊佢哋如疾，嗱咁啊习气。都有好坏的，咁啊，在呢个《花严经》里边讲咧，都话菩萨有呢个拗供养佛嘅习气，有拗文化嘅习气，有拗说法嘅习气，有欢喜供养嘅习气啊，有拗度众生嘅习气，有拗修种种功德嘅习气。嗱，咁呢啲习气咧，就当然属于呢个最好嘅习气啦。咁亦都希望每一个真修行者咧，都有呢啲嘅习气，咁啊即系上求下化啦。但系现今所说嘅咧，就系尊者呢个唔好嘅习气。点样唔好化呢？就系、是、似一位尊者过去生中，咁啊佢五法世都系为大富长者啊。 咁啊，但你嘅現在雖然係做到係人，亦都從佛出家，但你嘅宿中呢個刁慢習氣咧，咁啊依然係存在啊。咁佢有呢個刁慢嘅餘習，咁啊有乜證啊？咁啊佛在世嘅時，咁啊佢係從佛出家啦，咁亦都從佛修學，咁啊得證四果阿羅漢。咁啊佛嘅講堂之前有個恆河啊，咁啊呢個恆河神咧係個女子，係一個年青嘅女子咧做河神。咁啊佢證咗阿羅漢咧上上過河咧。咁啊！呢个河神咧，叫你啊，尊敬阿罗汉咯，要分开嗰啲河水咧，等佢过河嘅。咁啊，但系似一位尊者咧，佢每一次过河去到河边啦，佢总系顺口讲一句，好自然咁讲出嚟。佢话小皮啊，你要断流，佢就叫呢个河神咧，系呢个小皮啊，呢个奴皮嗰个皮，因为佢系一个女子做河神嘅，佢就。小皮你斷流，咁但呢個河神啊莫奈其何喎，咁佢係阿羅漢嗰日不能鬧佢，佢我雖然係個女子身啫，你叫我斷流咪得啦，我一定斷流俾你過啊，你點解總係叫做小皮咧？咁啊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多次都係咁，每次一樣，咁啊呢個小皮都忍無可忍啊！呢、這個河神啊，你每次都叫我做小皮。咁佢就有人咧，尊者过河又系咁样叫佢，佢就怒气冲冲啦，就去到佛嘅地方，咁啊投诉依佛，咁啊佛话何神，你唔好嘈，佢话嗱，佢话我可以亲自啊，咁啊叫佢在你面前，在我面前啊，咁啊亲自向你道歉，咁啊应该得啊。咁啊，呢個紅諗啊都應該得啦，咁佢就心生歡喜啊！諗下呢次你在佛面前，你總唔敢啊叫我做小皮嘅喎，你要喺佛面前向我道歉啊嘛，咁啊個心又歡喜作念喎，咁啊嗰邊佛咧就揾人知道啊，咁啊不令佢婆初尊者來到，咁啊唔明呢件事啦，咁啊尊者亦都直認不諱。咁你就要向我道歉啦，得弟子，你听住，我同佢道歉。咁佢点讲咧？佢对住个和尚啊，我话小皮啊，你个莫亲啊，唔好亲行。咁啊，当前呢个和尚佢话世尊啊，嗱你听下，佢话佢在你面前叫我啊，都系叫小皮啊。咁啊，何况佢唔在你面前，咁啊更加叫我做小皮啦。咁啊，证明我冇讲大话咯。咁啊，佛啊，和尚，佢你小安无错啊！佢话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啊！佢话佢点解今生仲有呢个习气啊？叫你做小皮呢？佢话由于尊者多生以来都系大富人啊！佢话你呢就系佢个小皮啊，即系近身妹仔啊，系服侍佢啊！唔单系一生如此啊，佢多生大富人。你多生照样服侍佢啊，亦都可以讲你今生能够做个和尚，亦都系仗佢个福报啊。咁啊，由于你多生系服侍佢，佢多生用惯咗你啊，所以今生虽然证阿罗汉果，仍然保有呢种骄慢嘅习气，所以佢每次过河，佢都叫你做小皮要断流。但系你要知道。呢种系佢个习气，则唔系话佢有心咧睇小你啊，亦都唔系话故意有心咧叫你做小气啊，而系佢呢个思惑烦恼一种嘅习气。好啦，咁啊佛咁同佢解释啦，当然呢个和尚就好安然，亦都冇乜话好讲啦，咁啊只有离开噶喎。嗱，咁啊似一位尊者。咁啊，佢虽然缩生五百世，一个大富人，但系佢今生就偏偏相反，佢系最穷苦啊！佢家中自细无父，咁啊，佢只有一个母亲，咪养大佢。 咁啊，就后来出咗家啦。咁啊，会唔会有衣物或者系供养嘅饮食？咁啊，佢每次都想供养个母亲啊，但佢又唔知道出咗家之后啊，咁啊，可唔可以捉自己嘅啲物质嚟个供养自己个母亲呢？所以佢哋因此咁发啊，当时佛话可以，又话父母嘅恩德啊，系最极最深，系最大啊。咁啊，若是话父母在，如果家中无兄弟，你身虽出家，亦都要时时负起啊供养父母嘅责任啊。佢若是你唔供养父母，你应该系得一个重罪啊。所以你应该同样呢要供养父母。所以佛在本行经里面讲，佢话若人左肩担负，佢右肩就担冇，经八千劫尽世心理供养父母啊，都尚不能报其虽遇之恩啊。咁啊，所以凡出家者，咁啊，如果父母在旁，咁啊，亦都应该随份随力啊，供养自己个父母，唔单供养父母啊，仲要教导自己个父母，咁啊教佢念佛，咁啊使佢了生脱死啊，如同地藏经、地藏菩萨所讲啊，咁啊佢出世系为孝顺一切众生而出世啊，佢系为度众生、孝顺众生而出世噶，因为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都是我母啊。在呢个人之中啊，可能朝见口晚见面嘅人啊，都系自己畜生个父母一样，所以我哋要尊敬一切人，要孝顺一切人啊。咁啊，即是话咧，行菩萨道啊，就要化度一切众生啦。啊，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，佢二百佛言，只就经家罪而。咁我初发心，我从佛入道啊。咁啊，尊者话同我最初发心之时，咁啊就随从佛呢而入道啊。道就系有三圣道同埋一圣道。咁啊，阿罗汉就系小圣道啊。咁啊，辟支佛就系中圣道啊。菩萨名为佢嘅大圣道啊。佛呢佢就无上道。咁啊，始终从佛入道咧。就是若呢个阿罗汉道呢方面而讲，咁啊说文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，嗱始终呢个数字咧，咁啊数目呢个数字啊，你啊读个说字，说文咧，咁啊即系常常都闻到，即系常常都听到咁解，就叫做说文。咁啊闻乜咧？就闻到如来，即系闻到佛啊。说诸世间呢、这个不可乐事啊，即系说呢个世间啦、啊，不可乐啊，咪种种个苦事咯。嗱，咁啊一切嘅众生，咁啊向来只有一种错觉啊，佢执呢个身心都为实我。嗱，咁啊因为有我之故，咁啊信我者，佢就生个贪心啊，都违背我嘅咧，咪嗔恨啦。发脾气啊！但系本来无我，佢执为实我，呢、这个就叫做愚痴。若是话对方人不如我，佢就生骄慢啊。若是话人家胜过我嘅咧，佢就生呢个嫉妒啊。呢啲完全都系由一我执作怪，所以起呢个贪嗔痴慢疑嫉妒我见。因此造罪业，然后先至有呢个生死流转。嗱，咁啊佛咧就为着啊破除佢呢个贪嗔痴慢疑种种烦恼，咁啊当然咧要破佢呢个我执啦。嗱，咁啊呢个我执啊点样破咧？所以佛常常为之众生说：此身就非我啊！咁啊点解此身非我？因为此身由四大和合而成，嗱，所有啲牙齿、骨头系坚实嘅，咁啊，如同个地啦。嗱，我哋全身嗰啲剃兔龙血，属于呢个水分啊。嗱，我哋全身有呢个暖气啊， 咪屬於火嘅力量咧。我哋全個人啊，可以行來進止，可以俯仰屈身啊，你同嗰啲風嘅來去動轉，咁啊屬於風大咯。嗱，呢個如果離開呢個地水火風四大啊，呢個我又喺邊度咧？呢個我相點樣可以存在咧？所以離四大就無我啊，說明眾生就非我啦。嗱，咁如果話真我身，咁啊應該要自在啊。點解我想安樂，偏偏不能得咧？嗱，唔單話身無我啊，連心亦都不我得啊。如果話呢個心是我嘅心啊，亦都應該自在喎。點解我想個心清清淨淨啊？唔單話唔得清淨啊，反而呢個煩惱越多咧？咁啊，説明呢個妄身妄心啊，根本就係無我啊！若了身心無我而不執着，從此就可以斷呢個我執，而得到解脱。此就係若啊，呢個真正暗盡嘅人而講嘅。咁啊，教佢觀呢個四大苦空五陰無我啊，而得到正出世正果。咁啊，若是話對呢個利根者而説咧，就話説一切世間一切眾生都皆有佛性啊，有佛性者都皆可以作佛。你只要發菩提心，所謂諸惡不作，盡善奉行啊，你將你自己所修嗰啲功德，唔好淨係為自己，你行菩薩道，你要將自己所修嘅行務。你要回向众生啊，咁啊回因向果，咁啊令一切众生咧都熏沾你呢种嘅慈悲，咁啊化度众生渐次修行入呢个菩萨位啊，乃至成佛，正不生灭，到大自在、大安乐、大智慧、大解脱、大神通。只就是屬於佛咧，咁啊常常啊講嘅世間，所謂有種種嘅不可樂事，咁啊佛既然係常説啊，所以此一位尊者，咁啊亦都咧係常萬個話作文而來嘅説諸世間。嗱，咁啊世間咧就係有兩種啊，嗱第一就係氣世間，咁啊即係呢個世界。就是我們這個人畜呢所住所依止之處。第二就是他們有情世間，有情世間呢就是指我們那些人以及那些畜生，他有知覺，他有情識，他有分別的，那就名為他們有情世間。現在說作文如來，那說諸世間的不可樂事咧，就係説我哋呢個人世間啊，咁啊有好多個苦事。呢個苦事係因為有呢個身體啊，然後先至有呢個生老病死種種嘅痛苦。所以老子講啊，佢話唔有大患，都為唔有身啊。我之所以有種種嘅大患，所謂有呢個生老病死啊。咁啊，種種嘅痛苦大患咧，都為唔有身啊！就因為我有呢個肉體。咁如果冇呢個肉體啊，我仲邊處有呢個生老病死種種嘅過患咧？咁啊，我哋既然有種種嘅生老病死嘅過患，係完全係有呢個肉體啊！咁啊，如果我哋能夠觀呢個的確已係如幻如化。當然是無苦可答。咁現在尊者常常問佛啊，説諸世間嘅不可樂事。咁原則呢個不可樂事係有幾多種咧？就因為時間已到，向下問長，浮於明日。